月13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嗨，今日咧非常之紧张啊！ 你要用 翻今日非常之开心啊，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哋六点钟嘅时间就好紧张啊，系啦， 将会有我哋骚动音乐嘅访问。今日请嚟嘉宾咧，有阿左啊， 耶， 左坚啊，左 坚啊， 陈乐怡，好唔惯叫佢左坚啊。 平时就即系一 group 人咁上嚟啦， 就叫 Bennis 啊，系啦。咁啊，今日咧佢自己单头上嚟吓，分享佢嘅新歌啊吓，咁啊，应该咧都系非常之紧张啦，同埋开心嘅。 佢非常之緊張係嘛 ？OK 啦，大家見慣見熟都唔係話真係咁緊張嘅。 有佢自己嘅新歌《鋼琴後的塵》， 冇錯。 係咁啊，可以知道啊，即係今次就佢自己單頭啦。嘅佢又點咧？冇咁多姊妹喺身邊綁住。 其實都係好搞笑嘅佢。 係啊，好笑啊，真係好笑佢。係啦，今晚間六點至七點就可以聽到呢個訪問啦。 冇錯冇錯。 咁今日我必須要講下一個友情大考驗嘅故事。 係咩啊？ 首先你覺得 你諗住撇甩我啊？ 你有冇曾經同啲 friend 玩過啲友情大考驗嘅㗎？ 睇先，實有多多少少實有嘅，不過係睇下玩啲咩。 嗰個玩好明顯係真係有少少玩對方嘅成分啦。 我明， 即係嗰種。 我記得類似，但係嗰啲好細埃嘅咋，即係嗰啲咧渣到係嗰啲有一期咪出咗啲好奇怪嘅味道嘅水嘅，咁啲咩櫻花水定咩咁嗰啲啦。跟住嗰陣時類似係嗰啲友情大考驗，就係唔知點樣，即係成班人要分享啲嘢定做啲嘢，咁輸咗嗰個要飲啖嗰啲怪味水，咁好渣嘅咋， 好唔係關 友情事啊。因為我嘅友情係經不起考驗。 你覺得櫻花水就能夠可以睇穿我咩 ？Sorry， 係唔得嘅。 係啦，係啦。 曾經我啲朋友同我測試呢個友情大考驗，就係佢喺唔知澳洲 working holiday， 叫我幫佢買點數卡喺香港。 乜唔係？曾經有個朋友啊，係去外國讀書，然後叫你寄箱零食俾佢咩？但係你到而家都沒 到而家都冇寄，係啊，因為到我寄嘅時候就發現佢又喺香港。 喺香港嘅。 我決定而家咧，即係今年年尾，我同自己應承咗早排。见完翻佢之后我自己同自己立一个誓， 系咩 我今年内一定会寄嗰箱嘢俾佢，即系 你上次见到佢，你都系咁讲， 所以我会做啦。我长期 to do list， 你知唔知？因为呢件事好早 mark 低咗啦，跟住我 to do list 里边长期喺底啊，就寄包裹去 UK， 其实仲喺度。我真系今日，唉，真系。 發現 即 係 俾你望，我即刻嗰日見到佢俾佢睇，其實個 to do 呢度長期寫住寄包裹去 UK， 係長期放喺度。 人哋而家喺香港啦，使乜你寄啫？自己落下樓下都買到。 得，我要照做一件事，係一個充滿熱量嘅一個包裹咁啊。係啦，咁即係有 friend 試過喺澳洲叫我幫佢買點數卡啦，咁即係佢好想，即係佢又真係需要嘅，但係又同時測試下究竟作為一個友情大考驗，我能夠相信佢啦。跟住另外有一次咧，就係有朋友。那個關涉事，嗰陣佢個朋友個類似酒吧度飲嘢，咁、 okay、 酒吧個bartender都識嘅， 係係， 咁然後去到夜晚唔記得幾多點都夜㗎啦，然後就收到嗰個common friend 嘅電話打嚟，就話喂阿涉醉咗啊，你可唔可以出嚟take care 佢啊咁樣，咁我概念就覺得好少可嘅， 因為。因为阿涉应该唔似会， 唔似会咁啦，同埋好少可以去到嚟揾我嘅。 系咯， 咁我嗰刻就同女朋友一齐嘅嗰时，咁但系我就问佢，佢而家咩状况？咁跟住佢就话佢唔系好掂啦，可唔可以即系我又唔知佢。 你嗰下信唔信先？第一下， 八成信啦。 OK OK， 咁我个人不嬲都系咁，先信咗先。我相信啊。人性本善，呢、這个世间所有嘢都系美好嘅，呢个系我自出娘胎都系抱住呢个心态。 Okay, 当然随住进入咗呢个社会同埋见得多人， 慢慢 听得好多故事之后，慢慢你会污染咗啦。 原来身边好多朋友都唔系咁嘅。 系啦，咁所以我都留有一分清醒喺度，系会觉得都了解清楚发生咩事先，系啦，同埋要了解一下啦，咁样。咁跟住之後了解咗，哇！佢唔得啦，又唔知佢住邊，可唔可以嚟 take care 佢咁啊？哦，好啊，咁我過嚟啦。咁跟住收線之後，我就換衫啦，咁樣成啦。咁我就話咁但係你要等我一陣。其實我覺得有啲古怪嘅嗰陣時都，我話其實我喺我個區過嚟啊，過得嚟你都。送咗佢翻屋企啦， 即系冇理由会揾到去你嗰度啦。 唔系，我纯粹觉得你要等我咁耐，其实佢已经可以翻到屋企啦，即系掉佢上车，佢自己翻去啦。咁或者你又唔陪佢啦，咁。咁我估可能因为冇人行得开陪佢，咁我就话好啦，我而家出发啦咁。然之后当我换好晒衫咁样，咁嗰阵时仲记得同女朋友讲，阿涉佢好似有啲事咁，我去 take care 佢，好快翻嚟啦咁样。咁即系咁都冇计啦，都有啲不情愿噶啦，无端端行开咗咁，跟住。系啦，咁跟住当我换好晒衫，着紧鞋嘅时候， 收到 个电话， 电话你而家喺边度啊？我而家着鞋出嚟啦，咁跟住佢哋先揭盅。其实佢冇嘢噶， 纯粹考验下你咋。 系啊，因为佢喺度讨论紧啊，究竟我同阿涉嘅友情系去到点？究竟如果突然之间话佢有嘢，我会唔会即刻扑出去咧？ 系系。 事实证明我真系会扑出去嘅、 啊。我记得啦，我记得你讲起呢单嘢咧，我就记得我曾经都有一个友情，但系好快咁讲完啦。 可唔可以？ 我嗰阵时出啱啱出嚟做嘢嘅啫，咁啊真系人工真系唔高嘅嗰阵时。咁我记得有一个月咧，即系我同我一个朋友，即系同一个地方做嘢添嘅，系因为工作而认识咁啊。好 friend 嘅咁样， 地方啲朋友需要钱， 系啦，咁啊，咁嗰阵时咧就佢都知啊，今个月咧又要挨下啦，又要挨杯面啊，好穷啊，买咗啲唔知咩嘢咁样，同我朋友讲啦，咁样隔咗唔知几日之后，个朋友话喂，可唔可以借住少少嚟先啊？ 系。 最近認識咗個女仔，想買啲禮物俾佢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咧，我都知道呢個朋友好啦，難得你有呢個機會，咁佢都嗰陣時行拍拖行咗好耐嘅咁樣，咁我都將我嘅心肝脾肺腎攞曬出嚟，我話咁既然係咁，我捱一日一個杯麵啦，本身一日有三個杯麵嘅， 為咗你、啊， 為咗你，我而家一日食一個杯麵啦，咁樣咁啊，即係借咗少少俾佢咁樣捱過去，即係俾佢去買禮物送俾個女仔啦，咁樣 跟住 然後最後佢係追唔到個女仔。 哦，所以真係需要嘅， 佢真係需要嘅，佢真係需要嘅，不過跟住後屘佢追唔到個女仔之後，佢好唔開心，但係佢同我講話。虽然我追唔到个女仔，好唔开心，即系佢嗰下好感性啊。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朋友，我觉得有你呢个朋友，我真系好开心咁样。佢话我知道你今个月已经挨紧穷，你都仲肯借呢几嚿水俾我。 跟住同佢讲，你知好啦，你追唔成，你可唔可以还翻俾我？ 可唔可以俾翻我？或者可唔可以叫个女仔还翻俾我啊？咁样。 因为我嗰个咧好最近嘅早排，咁有一晚同我女朋友打边炉啦，咁啊食到咁上下都食咗个零。中差唔多都埋單都走人十一點幾㗎喇。 係係係。 突然之間收到個 friend 嘅 message,common friend 你都識㗎喇。佢話大佬救命咁啊。咁我就問佢做咩呀咁啊。因為平時 message 都係咁樣嘅 send 過嚟㗎喇。喂大佬救命呀、啊。 你講完呢一句我大概都已經 估到係邊個啦。跟住佢就話借八嚿幾水嚟。 得唔得 幫我埋單。跟住我話埋咩單呀、啊、咁。即係我嗰下諗緊。因为佢仲有少 delay 嘅，咁跟住，因为 即系无啦啦 send 个 message 啦，仲 系啦，佢话救命，问佢咩事，系啦，跟住话借八嚿几水嚟帮佢埋单，咁我就谂紧可以嘅。其实首先八嚿几水，即系八百零蚊，唔系一个攞唔到出嚟噶啦， 系 咁然之后咧，亦都埋单，但我会有几个疑惑嘅。 点解你唔问？ 第一就 系你啲朋友咧，吓， 点解你揾我埋单？即系我有个直觉觉得佢同我嘅距离好近。 哦， 即系譬如你喺天水围，我喺旺角，我点帮你买单？ 系咯，系咯，系咯， 或者系 咁唔系嘅电子支付咯， 都可能得嘅。咁我都有呢个啦，同埋因为佢嗰个切入点啊，大佬救命！呢几个字太系平时我哋对话嘅内容。虽然我心里边都有一刻谂，就 系玩你咧， 或者俾人 hack 咗、 哦， 但要 hack 嘅话咧都冇问题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其实你睇翻啲对话嘅 history 咧，你大概都会知道平时开口埋口系点样样。 系啊，佢都真系标准同平时讲嘅嘢系差唔多嘅， 就叫大佬，一系就叫兄弟嗰啲咁啦，都系嗰种嚟噶啦咁。咁于是乎我就问佢埋咩单啦咁样，然后咧佢就 send 咗段片嚟，嗰段片我都未揿入去睇条片，我净系睇到个 preview， 我就已经向我左手边望，因为嗰段片系影住我，然后我就望一望左手边就见到呢个 friend。而系个重点系咧，其实真系只系隔咗条走廊噶咋，即系你当我哋食嗰啲中式打边炉，好似大排档圆台圆台嗰种啦， 真系就喺隔篱咁就系。 大家伸手都掂到大家噶，我喺度食咗个半钟， 搞错、啊， 我都见佢唔到，有嗰个半钟佢都好似见我唔到咁样，跟住佢都冇 hi 我，但其实我经过佢张台噶。 呢啲就叫咩？呢叫目中无人咯。 佢都系咁讲，佢话你啊，梗系目中无人啦，同女朋友食紧饭咁样。跟住我话唔系啊，一定系你瘦咗好多，所以我睇唔到。即系如果你， 哇，你咁都讲得出嘅？ 系啊，呢啲真系 friend 先讲得出啦。系啊，咁跟住之后，佢同台佢都有朋友食饭嘅。跟住佢就话，佢个朋友都话，哇，呢啲真系真朋友嚟。因为其实佢喺隔篱睇住成个过程，佢话即系你有权咧系。见到个 message 之后扮睇唔到唔复住噶嘛，但我一见到嘅时候，我都系即刻复嘅，问佢咩事咁，即系好认真对待啦。咁佢哋又问我嘅，即系话你信唔信噶嗰下？跟住我话其实咧，我 半信半疑啦。但是我偏是相信的多，但我就好看你究竟叫我埋单是不是什么原因，看一个什么 scenario， 假如你 方式 是啦，同埋如果你已经解释清楚的话，我想着打电话给他 confirm 一下，就是都是那句，因为我录得太多我们电台资讯科技的那些 片 案啊，成日都是讲那样的，因为你那些信息有时候你在电脑那些桌面板你没有登出，有机会被一些人 hack 了，有时候在公司都是的，你开个电脑见到我上一手同事没 log out， 你都帮我 log out， 那些人很喜欢用那些社交平台无啦啦被人啲 hack 咗，跟住出个 post， 呢啲有分别嘅。佢嗰啲系直情攞我个电脑嚟入，系唔同啊。我喺公司电脑即系公众用嗰啲，我已经系好乖落啊。但系佢系有机心地趁我行开坐埋我个电脑度用，咁呢啲我真系阻止唔到啦。系啊，咁于是乎我心里边都谂紧，如果佢个解释都系合理嘅话咧，我都会打电话俾佢 confirm 一次，系啊，即系问你系咪需要。 系， 我收到你嘅 message 俾你啦。 系啊，系啦，咁我就咁样。跟住，所以佢哋嗰下咧，佢个 friend 啦，同埋本人都系非常之感动，觉得啊、哦，你真系一个真朋友。 我以为个友情大考验系喺个钱度啊，但系原来嗰个友情大考验最终原来唔系啊，最终系原来你坐喺隔篱，然后你一路都应佢 唔到。 喺我心目中就系我系佢嘅话，我会好失望。好彩佢个人都系向好嘅方面睇， 佢、啊啊、觉得应该佢太攰啫咁啊，系因为嗱，当然个银码都系啦，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朋友如果要问你借钱，咁多我成日都唔好鼓励呢件事啦，因为一个友情咧，一牵涉到一啲金钱太多咧，就会复杂。但我觉得借钱呢单嘢咧，有时即系人哋一人有三急咧，系、嗯、朋友真朋友嘅帮忙冇所谓，同埋本住一个心态嘅，就系、是、咧。嗰件嗰個金額個銀碼，你做呢件事咧，最好你就預計咗咧，就最好就預收 唔翻 先。 係啦， 第一心情會好過啲啦。第二就係你唔識即棘住棘住啊。係係啊，即係我永遠都係預嗰個銀碼就係、是、OK， 我俾呢個錢我幫佢， 我蝕咗都冇所謂。係 啦，我當俾咗佢收唔翻，咁啊唔好即係你唔好要掛住條數 咁樣。 係啦，即係你識咗十幾年，因為佢真係有需要，跟住你又諗住問佢攞翻個錢，但係你又問對方又拖又呢樣嗰樣， 跟住下次見到你又好似變咗咗咁樣。 所以我嘅心態就係咁樣樣咯， 啱嘅， 咁樣會好啲咯，健康啲咯，幫忙成日間唔中都有噶啦。 所以證明友情上嚟講咧，波城係一個咧，即係。钱银上他是一个阔佬的人的，不过你千祈不要考验他对眼，他对眼看得不好清楚，他不要认人的， 做个 smile 再做过啦。所以今天我选了这首歌是跟这位朋友非常之有关系，就不是歌词本身那么简单，这首歌本身都跟他很有关系，再加上这个歌名，我觉得我根本上就是啱数，完全就是身边朋友的救命稻草。 喂，大佬，可唔可以借住几嚿嚟先啊？ 唔好咁啊 ，MC 系救命稻草。 明明已尽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掉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苟且里相处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语，且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明明有顾虑，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抵 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但艺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条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喝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有这类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不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更新公务员守则咨询稿，提出公务员需恪守十二项基本信念。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过去有公务员曲解政治中立的意思。2019年有公务员觉得政治中立就不需要支持在任政府。他强调，政治中立是以支持在任行政长官为前提。被问到如何衡量公务员是否忠于国家，杨何培恩说，公务员很多工作都与国家利益和发展相关，很容易看得出他们工作时是否尽心尽力，因此不难衡量。至于公务员若果不在选举投票，是否代表不爱国，他说公务员不投票有很多原因必须要理解，不能簡單地將不投票和不支持政府或不忠於國家畫上等號。2019年8月底，深水埗警署外有示威者聚集，投擲磚塊和用雷射筆照向警方，一名男子當場被捕，曾經一度踢保，事隔三年半被重新拘捕和起訴。他在區域法院承認暴動罪，判監22个月。辯方早前求情指控方延誤起訴，但法官指出，警方在2020年已經打算重新拘捕被告，但一直未能聯絡，直到今年3月才在街上接獲被告，不認為是控方延誤。法官認為本案暴動規模不小，被告在警署外挑釁生事是加重刑責的因素。在北京，外交部回應美國國務院指美菲共同防禦條約適用於南海，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基於自身的地緣政治私利不斷慫恿支持配合菲方的海上侵權挑釁行動，並動輒以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相威脅，是明目張膽地為菲方侵犯中方主權撐腰打氣， 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嚴重危害地區和平穩定。毛寧又說，中方正告美方，任何威脅、脅迫和無端攻擊、指責都是徒勞，都阻擋不到中國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堅定決心和意志。中方將繼續依據國內法和國際法，堅決捍衛自身的合法主權和權益，美方的圖謀不會得逞。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退役核污染水處置過程中，接連發生工作人員遭受核污染水濺瀉、放射性物質污染等事故，充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亦再次證明妥善處理核污染水的極端重要性。毛寧指出，日方核污染水排海計劃長達30年甚至更長，存在巨大的風險隱患，中方敦促日方重視各利益攸關方的關切，全面配合建立各方實質參與、長期有效的國際監測安排，切實防止排海對海洋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長期的危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微弱同埋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市区气温系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一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车龙去到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翻红隧方向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的龙尾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和去荃湾的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的车龙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繁忙，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知中学；而观塘道来回方向近启业村对出都是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道去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到友爱村。元朗公路去屯门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系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系车多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大埔道东方油站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係呀，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破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唱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扫黑除恶， 精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喺主角刑警安恩调查228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嘅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港台电视31，警星360，360秒视频短片，传递防罪防骗信息，360度全方位视野，说好香港警察故事，让市民了解警队，增加大众对法例嘅认识。警星360，今晚10点20分，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唱呢一类嘅快歌咧，可以话系手到拿来啊！新嘅唱片咧要等明年先出版啦，播出先可以听到咧新碟当中嘅第一主打呢一个新嘅元素啊！本周上升到亚军宝座呢只歌打上英国 Top Ten 嘅女歌手 Dua Lipa Houdini。有机会做阿望冠非常之有流行潜质嘅新歌吓 ，Dua Lipa 讲呢一个咧伟大嘅魔术师啊 ，Houdini。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俾你许个愿啊！ 许个愿嘅话，我可唔可以好似阿拉丁对住盏神灯咁样？个愿望就系可唔可以要多三个愿望，再要多三个愿望，再要多三个愿望？人总系贪心嘅，你俾少少时间我谂一谂啊！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淹我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Black I am flow. Yeah, yeah, yeah, yeah. 留阿拉丁身边英勇。 掉你，虔诚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变沙漠传奇，诺耶，甘心爱一有余地，长期下跟你亲吻甜腻，除非扮作默契转身后悔，耶、yeah.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high and flow, yeah, yeah. 豪情中的摩天，心里内疚，你那美态，连神灯都。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带嚟有阿 Mike 曾比特嘅魔毡，细个会幻想啊，如果真系有神灯会点咧？但发现原来只好怕许愿嘅。 我是否愿你自由，而我却慨叹求真总伤透。 因为好怕 揭露所有的图谋， 许咗愿之后唔灵。 当你丑陋，可会令人瞬间醒觉？从前话我想法太幼稚。但其实我竟已成长，早看到望到，昨天将我塑造，动眼偏见壮长高，无用担心你说我年少无知，求海指引我要换着繁星，途中起跌或会云暗或明，找出志向会努力奔向前进，让我实践去唱求变知性，诚心爱许愿，勇敢争取心中的祈愿，诚心爱许愿，勇敢争取心中的祈愿。争取空间进步，步步都跟足劝告，却以为已很好。已脱胎的今天，有自有人道，亦知道将变得更好。挺身行我直路，为赎认同令我情由而亦灰暗，点样行前实在难见。拒载踌躇行不前，从此我被弃负累心。 情深来许愿，勇敢争取心中的祈愿。 带嚟有 Joyce 郑欣宜《星愿》。当然啦，一路拍个愿望可能会唔灵唔实现，但系好多嘅古仔，好多嘅童话故事都会鼓励我哋勇敢啲啦，出海冒险啦，体验下啦。 微笑痛哭不需过滤，恨爱分明喜恶伴随，如常。再食醉，活于真实，不要逝去。奏起吉他，激动莫名，浮世难耐，只想清醒。这世间已再不善良，也许这瞬间已惯于爱上，看守那心底真情土壤。也许这痛楚会过于漫长，也许这结果会远超想象，想改变怎可不痛不痒。找最终的家乡，开垦那心底优美土壤。也许一片海会重返大洋，也许一片港会再得方向。风吹过，坚守这个方 将刘应婷最新排台作品《大海少年》。

思想摆也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表思想摆也摆，还在想你。 新闻之前，听过有 CY Leo 何卓燕躺阳。嘉宾啊，犀利啊！ 宾臣，你讲得非常之啱啊！之前上嚟就系组合嘅身份，今日系个人身份，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左右开弓， 哇！直头系一箭双雕啲 friend 啊！ 今日系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平时佢一班人上嚟，今日咧佢自己一个人上嚟啊！ 系啊， 有阿左陈乐怡。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乐怡，阿左做 Gina， 好多个名， 好多个名啊，好唔惯啊！咁我系咪每次都要嗌齐晒？ 如果可以嘅， 一套一 set 咁样。 好好啊，你咁有礼貌，你咪讲晒可以。 陈乐怡，阿左做 Gina， 可以一阵 flow 嗱，博成，我哋今日 flow 成个节目，如果边一个人嗌漏咗咧？就要惩罚啦！ 有咩惩罚啊？ 你自己要啫，我冇话参，谂住参与啦。你自己要拉有礼貌啫嘛。 惊啊！ 我惊。嗱，咁所以你有咁多个名咧，我哋都有好多选择去作呢一句俾你啦。 系。 你自己本身都谂咗一啲嘅。 系啊，我头先喺度估啊，我喺度估诶，乐而忘返啦。 其实几好啊呢个。 何乐而不为啦？冇啦。 呢两个其实都好好啊，但我哋今日用嗰个字咧，就唔系用乐而呢个字。 Oh my god！ 我哋用 左字，哇，咁好多嘢可以。做喎、 啊， 乜乜咗，乜乜咗，肥咗啦，靓咗啦， 咁又 好听咗啦。 咁 如果你用呢一招就太 cheap 啦。 好啊，好期待啊！ 呢一句啊就系左右开弓啊！呢个你识啊？呢个你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但我唔明啊。 嗱，呢一个嘅典故即系讲以前啲人射箭咧，左手又射到，右手又射到，即系左右开弓啦。 Oh. 或者譬如你睇波嘅时候咧，有啲球员左脚又射到波，右脚射到波，左右开弓啦。个意思即系两边都得啦。咁喺我咧角度就系、是。你而家就 solo 又得，跟住 group 又得，你個左右就係咁樣啦。 不過其實個弓咧，早知唔應該寫弓箭個弓啊，應該係寫工作個弓啊，係兩邊都有開弓啊， 左右開弓， 左右開弓啊，係啦。 多謝你啊！哇，有交接儀式啊，哇，好靚啊！ 係我哋嘅同事啊 ，Carmen 佢寫啊，每一次都係。 好靚啊，多謝左右開弓啊 ，Carmen， 兩個弓都要啊。 咁啊，即係。 我哋平时同你倾偈节目里边啊，真系喺 Benis 嘅身份啦。但系你以你自己第一次我哋倾偈啦，即系都系喺呢一年里边发生啦，即系。 诶、欸，系啊，好似好耐咁啊。 系啊，但系都系好似系喺呢一年，因为而家年尾嘅感觉好似诶，系、欸、咪上年嘅咧？有啲嘢，但其实都主要系喺呢一年发生嘅咩嘢都系。 系啊， 即系譬如食盐知道，大家由你自己第一手啦。 嗯。 咁但系如果我哋将个时间线即系再推前少少，甚至乎系前过比赛啦，即系了解一下你音乐 background 啦。系啦，因为呢啲系 one on one， 我哋先有嗰个空间可以倾到噶嘛。 系、啊。 真系你自己玩音乐系咪以前学？即系乐器开始嘅。 其实因为我妈本身系钢琴加唱歌老师嚟、 哦， 所以咧我真系一出世咧我就听佢弹啦，听佢唱歌啦。我谂去到三岁四岁就开始我学乐器啦、哦，即系识行识。走識用腦，我就開始學樂器。 佢、啊、就係嗰啲咧喺個媽媽個肚入邊 聽莫扎特 嗰啲。 我諗我真係有喎、啊，我諗我真係有。跟住我就三四歲開始學小提琴先嘅。 哦， 咁我就真係好專，淨係學小提琴，跟住就開始學唱歌。 嗯， 咁但係鋼琴其實反而我大嗰啲先學。 點解一開始唔係學鋼琴？你阿媽有冇講翻點解係小提琴先？既然佢係老師嘅話， 我諗係因為我媽。其实都有学小提琴嘅嗰阵时，即系佢同我跟同一个老师。 系 咁钢琴就我妈觉得我自己都教到你啦，咁佢就有间唔时教下我，即系认下个琴键有啲咩音咁样咯。 导师就系呢粒啦， 系啊。咁同埋我都识弹少少，即系识睇谱啊嘛。咁我就自己识弹琴，即系叫做弹啲好简单嗰啲 A B C D E F G 啩。我谂咁去到几时开始真系跟老师学琴咧？就系、是、我谂七岁到八岁到， 嗯， 咁就 细个啫。 但系嗰阵时有个契机嘅喎，系我自己想学嘅，系我走埋去部琴度，跟住写咗首歌。 哇 哇！ 但系我谂系一啲好简单嘅嘢， 即系揿下， 可能左手系哆咪嗦咪哆咪嗦咪嗰啲啦，跟住有条 melody line 喺右手咁样。咁跟住咧，我妈就录低咗 send 俾佢啲朋友听。佢朋友就话：喂，不如你带你个女去学琴啦，咁样咁先至去开始学琴。 哇！但系讲紧六岁可以有呢个 concept， 我都系六七岁嘅时候学琴啦。我嗰阵时学琴嘅契机同佢好似嘅，不过我唔系左手 do mi so mi， 然后右手 melody line， 我系得一只手，然后 do mi so mi 啫。系，所以你已经超越咗一只手啦。 因为我咩？我有学小提琴啊嘛，咁啊学小提琴就通常表演啊比赛都会有个伴奏老师喺度。 系， 咁我就知道一个。concept 就是你是要有主旋律同埋有伴奏呢样嘢咯。 咁、哦、当你开始学琴嘅时候，咁小提琴仲有冇同步进行定系放低咗啦？之后 同步进行 until 大学我谂，或者系 until 我升DSE 系， 我先至停咗小提琴。 系，但琴就有继续咁样。 系啊，琴就读学到 year two three 到啦，考完个演奏级就停咗。 小提琴系咪都系考晒级咁样噶？ 小提琴就考到八级。冇考到研究， 好嬲啊！ 唔系， 但系其实讲真的，我而家拎翻个小提琴出嚟，我即系我识拉，但系我已经拉唔翻去八级嗰个水准。 通常大家都系 隔得太耐， 系同埋发咗毛啊！个小提琴，我前排拎翻出嚟，我有少少对唔住个小提琴，我想整翻佢。 唔紧要啦，我直头抌埋我部琴，你都唔系好过分啫。但系你去到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妈妈想你学而学啦，去到有冇一个阶段系自己开？开始有认知就是、啊，我中意呢样嘢多啲，中意嗰样嘢多啲，即系例如可能钢琴，你钢琴考咗演奏，你小提琴考咗八级，咁你系咪即系去到一个时间你就认知啊，我中意钢琴多啲啊咁样？ 其实我谂我去到中学就开始知道自己最中意系唱歌， 嗯， 因为我喺小学小五小六嘅时候，即系其实我由小学唔系由幼稚园开始，我每一年都会玩校仔音乐节，咁、哦、校仔音乐节就乜都有得报噶嘛，咁我就唱歌、小提琴、钢琴都一定会参加嘅，三样嘢都至少报一项比赛，咁去到小五小六嘅时候就开始见到唱歌有啲成绩啦。咁我就知道，哦，原来唱歌都唔系好使好练啫，但系又攞到奖、哦，咁就中意唱歌啦。 你嗰阵时系唱 choir 定系唱 solo？ 唱 solo 啊！ 哇，唱 solo， 然后话唔系好使练， 唔系啊，即系嗱， 好嬲！今日全日同你做访问，我都好嬲啊！我童年做唔到嗰啲，佢同我做晒嘅全部。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咁嘅，因为 你唱歌你可以冲住凉，你都嚟到练到。但你小提琴钢琴，你真系要，我真系我妈逼我冻喺度，我真系练到呕啊！ 每日练几粒钟咁样， 我冇练几粒钟啊！ 好嬲啊！咩系天才啊？天才同你差距系咩？你练几粒钟 要啊？ 练到呕，你都练唔到。人哋每日唔使练几粒钟，但系都有练到呕嘅，但系你练到。 但系你唱歌唔会练到呕咯， 系因为我根本唱唔到。 同好似个声带你可以维持嘅时间，相对于你可能弹琴或者拉小提琴，好似冇办法咁 长。系啊，感觉系咁。所以自细个就会觉得学唱歌轻松啲嘅。咁跟住就中意唱歌先嘅。咁跟住去到我谂我好似唔知高中啊，差唔多。我唔练琴，跟住我钢琴老师怕我走， 佢 唔教我，真系佢真系唔教我，跟住我就开始食惊啦，我就惊，我就好想学翻，我就自己去练翻琴，跟住我就嗌翻个老师同即系继续教我咯，咁就由嗰阵时开始知道，我都几中意弹琴咯，即系我唔想唔学啊，我好想继续学落去。 嗰个目标系纯粹因为好想即系好中意弹，所以继续做落去，定系有个目标就系我点都起码考埋个演奏级先啦咁样啊？ 唔系啊，其实我觉得我真系 enjoy 去上堂，即系我觉得我好幸运啦，有几个好好嘅乐器老师咧，即系我妈有精挑细选过，咁就真系佢唔系净系教你弹好嘅技巧，仲有教好多音乐本身嘅 background 啊，或者一啲 appreciation 啊，或者品味啊，或者 musicality 即系等等呢啲。都有教，我就会在那里找到很多乐趣，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只想考级的，因为如果我想考级的话，我应该即系唔系，即系我应该乜都考晒 咯。嗯，咁有冇话因为以前譬如你弹琴啊、拉小提琴各样嗰啲都好似 classical 嗰啲多啲嘅考级，咁变咗你嘅童年听嘅歌会唔会其实真系好多时候都真系听古典嘢多咧？ 其实系啊，系尤其是唱歌嗰阵时，以前唔系点听流行曲噶。我记得咧，我 form two 嘅时候嗰阵时开始兴那些年嗰首歌，那些得 系 form two 嘅时候。 我暴露咗自己年纪， 你几时啊？ 我 可以做紧 嘢添。 阿叔叔，其实你年纪都唔细噶啦，阿叔叔， 好耐啦， 系咯。 咁跟住，咁我就唱咗好多年 choir 噶嘛，本身由小学开始唱啦，咁去到 form two 啊，开始听下流行曲咯，那些年咁样，咁唱俾我啲同学听，我啲同学话好难听，你唔好再唱，因为我系那些年错过的。 你用嗰种腔 古典嘅方式去唱嘅。你是 tenor， 你用 tenor 的腔口去唱 的。我用一个唱 choir 的声音去唱咯，即是完全没有感情可言，还有那些音全部都很 straight 啊，这样。跟着我的 friend 就叫我你不要再唱，很难听啊，这样。跟着去到我，但我又不知道应该继续唱啊，继续唱流行歌。即是我除了有参加校际音乐节之外，我还有玩声 con， 学校的声 con。 那 就开始慢慢听得多啲自己唱 pop 呢，就喜欢唱 pop 啦。 哇！這個過程先難啊！其實你要由唱古典 solo 係仲要好輕鬆唱到攞獎嗰啲咧，跟住突然間你要 強調啊！呢個人 好 記仇啊！呢個人 冇錯，嗰陣時去參加啲比賽幾辛苦啊，練得都冇得攞獎啊！ 可能我都嗰陣時覺得好辛苦，但係 而家過咗。 但係其實有咩嘅，即係嗰啲叫咩？有報唔係報應嗰啲叫咩？有。 是报应的啦，你。 OK， 即是我日日攞奖之余呢我学校成绩好差的。 哦。 即是这个是叫做 有个 balance， 有个 trade-off 啦。 但不紧要 啦。即是我是差到呢学校的老师在教研室度唱我啊，话我只是挂住唱歌不读书。 但你那时候是不是很清晰就是知道我第时大过我就是行这条路。 音 乐 这样。 其实不是的。我可能是因为冇得教。不是，但是这样讲的那时候我读 DSE 的时候呢我都很记得我不是揀 music 是第一的。 是你揀什 么我揀了都不知道什么 journal 那些 friend 啊这样。跟住老师都睇少我读唔到。咁点知真係考唔到入 journal 嗰分啦，咁考完之后我就再揀，我就读咗 art。我都唔係读 music 㗎，其实大学。我读 creative media， 即係唔係淨係音乐啦。咁但係去到 大學的時候有得揀嗰啲細科咧，我就揀多咗啲 music production 嘅嘢，咁就再揾翻嗰個做音樂嘅興趣。 係，但係嗰時初頭冇揀，係咪因為覺得你嘅童年已經差唔多九成時間都係音樂？ 係 啊，其實係啊，同埋我細個咧真係好太多音樂堂啦，我唔係好想翻翻去嗰個世界度啊，同跟住。但是好彩就我入咗大學揀咗呢科，我就接觸咗 pop 咯。咁就喺 pop industry 呢個世界再揾咗啲新鮮感翻嚟。 咁嗰陣時參加星 con 就未有呢個新鮮感喺度。 都冇噶，係同埋我反而咧，我參加星 con 啊，唱 pop 嘅星 con 咧，我係輸得多噶。 你第一首係咩啊？記唔記得？ 好早期唱。 除咗那些年之外，你 form two 嗰首。 TFBOYS 嘅 Young 啊，嗰阵时唔知点解我啲同学好中意呢首歌，跟住我就好啦，我唱啊，唔系系咪咧？系啊，嗰阵时应该系第一次入到嗰啲星 con final， 我就拣咗呢只歌，我唱到自己喊添，我都唔知点解，系啊。 咁但系你话好多唔同嘅即系乐器嘅老师叫做都叫做贡献咗你嘅音乐嘅 taste， 你有冇觉得你而家发现即系望翻转头，你而家啲嘅 taste 或者一啲对音乐嘅谂法有边啲系？受真系以往嘅老师影响， 我觉得我全部都系，即系冇可能佢哋唔系教我 pop， 但系我中意听 pop 嘅元素都好多系有翻 classical， 即系譬如我好中意听王菀之，王菀之好多编曲都好orchestral 嘅嘢，我中意听佢嗰啲，咁就我觉得都系嚟自于我细个。有呢一个 background 咯， 所以陈飞扬 其实都系陈飞扬 爱丽丝咯， 我陈飞扬嘅时候，我系因为唱开 choir， 所以我先至会参加呢样嘢。咁佢又有 choir 嘅元素，又有 pop 嘅元素喺度嘛，所以我就进入咗呢个世界。 系，同埋你嗰阵时好细个已经入咗去，你好似系最年纪最细嗰个， 又未去到嗰一两个咯，系喺读。读大学的时候入的 year two 十九岁好似系啊，2018年系啊， 系，所以那个又好像将你学或者你中意嘅嘢沟埋咗一齐，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好 enjoy 咯，唱得 系 真系。 咁所以而家你去听流行曲的时候，系咪都那个 approach 都会好似即系头先讲嗰啲啊？你都会听一下一啲，因为你识乐器个人或者 music production 嘅话，除咗喺个 vocal 听之外，你都会听埋其他嗰啲。 系啊，会啊会啊，绝对会听埋编曲，但系我觉得我做咗音樂開始，我就聽得多咗唔同嘢，即係我會開始中意聽啲 band sound 嘢咁樣咯，係。但係你話啱啱開始接觸 pop 嘅時候，就真係中意聽啲 orchestral 嘅底多啲， 係。所以自己事業之後都有翻啲 band sound 嘅 feel 嘅， 但係同一時間佢都有個 piano solo 喺中間，即係食鹽知道有個 music break 係有個 piano 嘅好長嘅 runs 咁樣，其實都有嗰個元素喺度咯，係。 无目的。 星闪烁来验证他天分。 先听过有阿左陈乐贤钢琴后的陈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左去倾一倾佢嘅音乐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大校董会宣布即时同中大副校长及秘书长吴树培终止雇佣关系。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不便透露决议票数，但一定符合简单大多数决定。被問到下一步會否彈劾或者解雇校長段崇智，他說未來議程內容是機密，亦不便透露。查日超說，吳樹培的行為難以配合大學現時以及將來繼續需要的大量工作，校董會以大學良好管治為原則作決定。公務員事務局公布更新公務員守則諮詢稿，提出公務員的12項基本信念和操守準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公務員若果以公職人員身份，完全不應參與批評或反對政府的活動，但如果以個人身份，就要避免令人誤會是官方意見，不可令人將他與公職身份扯上關係，令人質疑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未能不偏不倚。他說不會主動要求公務員展示私人通訊和對話作核實調查，但若果發現公務員在個人空間言行有違守則，當局會採取行動。海洋公園截至六月底去年度業績是扭虧為盈，錄得大約1.1900万盈餘，對上年度就虧損大約182,000万。海洋公園和水上樂園去年度訪客分別達到210万和30万人次，都高過上年度的140万和20万人次。行政總裁黃志輝表示，隨著防疫措施解除和恢復正常通關，香港經濟再展活力。海洋公園自2021年起推行的未來策略亦在去年度初見成果。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微弱同温暖，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星期一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时近住面粉厂嘅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近彩虹隔音屏。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曾经有意外噶，咁所以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系排到去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同埋过海嘅车龙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又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车龙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彩虹隔音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人生终有欢喜。 Albert Ao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同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唱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左右开工， 今日苏红音乐嘉宾咧，继续有阿左喺度啦。咁啊，知道咗你即系呢个音乐由细到大啊，几多岁啊？3岁开始就已经又玩 乐器， 系自出娘胎已经听紧古典乐，系啦。跟住然后3岁学小提琴，6岁、7岁就学钢琴。跟住然后小学嘅时候咧就参加呢个 solo， 然后攞呢个校际音乐节嘅奖项。 你下次有人写 biography 咧，搵佢。 好啊，好啊。 佢已经记住 了，记住咗清楚啊，嚟讲小气宝啊，佢完全演绎咗一个我理想嘅童年啊，你明唔明啊？ 但系唔系。 系噶，都辛苦噶。你谂下，我唔追，我即系而家我啲 friend 讲翻细个睇啲乜嘢卡通片，我唔知佢哋讲咩噶。 咁又好似系，又真系争紧啲咁。 系噶，即系放学唔可以睇电视，要 练琴， 练琴学琴。 系咁，唔怪得我考唔到你考到啦。咁都抵嘅。 而家咪锯翻，锯翻未啊？阿叔锯翻未啊？即系所以，我哋会了解阿左另外一面啦，系啦，即系知道你音乐上面嗰个路系点样样啦。咁啊，亦都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啦，《降临后的尘》，亦都真系几 relate 咗你啱啱一路讲你自己嗰个过去啦。 系 啦，即系呢一首歌系咪都真系关一其中一位啦？即系头先讲好多个啦，其中一位嘅乐器老师。 冇错，呢首歌其实就系、是、dedicate to 一位已经过咗身嘅钢琴老师啦。咁、其实冇啊，我写嘅时候就系、是、啱啱知道呢位老师离开咗，咁嗰阵时都心情复杂啊！因为我未试过面对一个好 close 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离开啊，咁呢位老师就真系因为由细睇到我大个，教足我咁多年，即系佢唔系净系教我钢琴，我觉得佢都系一个人生导师，咁所以就嗰阵时好怀住呢个复杂嘅心情，就写落咗呢一首歌啦。 系， 咁写完之后咧，我听翻个 demo， 我又觉得哦，又唔系我想象中咁忧郁啊嗰个情绪，所以我呢首歌最尾我又即系有讲到就系我好期盼住会有同佢重遇嘅一刻啊，即系彼岸见啦。咁就我觉得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一定会经历亲友或者甚至宠物离开呢个世界，我哋都会失去。咁但系我哋其实都会再见咯。 嗯， 系啊，即系呢首歌就系我听完之后，听完个 demo 啊，未有歌词啊，我已经有咁嘅感觉。 咁嗰陣時你去自己寫個 demo 嘅時候嗰、那個狀態咪因為都冇即係唔叫做好憂鬱，即係可能嗰個心情唔係嗰種，定抑或 係我諗我嗰陣時係好，我都唔知道自己係咩狀態，係啊，即係我唔識面對囉，同埋好我都唔係啊，所以我真係用唔到言語去講嗰個心情，我就要用音樂去做啊，係啊。 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一個點樣嘅 moment， 即係一個係咪一個夜晚自己喺個琴嗰度咁樣？ 我係喺我係喺屋企知道呢個消息嘅，嗰陣時係朝頭早，咁我就出去做嘢啦，做完一日嘢之後，夜晚翻到屋企寫嘅，即係同一日嚟嘅，咁就係冇係啊，對住個琴，對住部電腦，我用咗我諗。15分钟我就写完了这首歌，本身都是一个钢琴，很简单的钢琴底，然后我的 demo 是有和音的，其实本身、跟着我就交了给今次有 Jeffro 陈燕婷帮我做编曲监制啦，那他本身都是认识这位老师的朋友来的、然后又有小黑老师填词啦，小黑老师本身又是认识这位老师，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都是即我都是认识这位老师啦，那我同 Jeffro 喺度傾個編曲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共識、就是，其實呢一個鋼琴底係足夠。我本身揾 Jeffro， 我係覺得啊，會唔會上面有 strings 咧？會唔會可以加啲弦樂嘅嘢咧？咁、但係最後我哋都覺得一個鋼琴同埋一個人聲冇和音。就已經交代了呢件事，就是好像一個兩個人的合奏咁樣咯。 咁點解其實嗰時物色編曲監製嘅時候會揀 Jeffro 冇一個點樣嘅契機 就是本身我認識得 Jeffro 就是因為呢個老師。 哦，所以就好自然就會諗起咗佢。 同埋我本身因為一開頭諗住有 strings 有弦樂，然後 Jeffro 係編弦樂嘅好叻好勁嘅。跟住但係最後佢就話佢都未編過鋼琴啊，其實。佢。是編這首歌的鋼琴，他是在個電腦上讀出來之後跟我說，他覺得是他想著這個老師會怎樣彈琴，他看了很多 他的表演，然後去寫這個編曲。 okay， 但是去到前詞那部分，小黑就是都是認識這一位的鋼琴老師，這個是 Jeffro 再告訴你，還是其實很早期 through 這個老師其實你已經認識了很多這一些音樂界的朋友仔？ 其實我本身是不認得小黑老師的、但我知道我老師認得小黑，接著我就很我的 好大膽啊！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我就好大膽 IG DM 咗小黑，跟住我就同咗佢講，我係邊個啊？咁樣我就話我亦都係呢位老師嘅學生啊，咁樣。跟住我就寫咗一首咁樣嘅歌，我就同佢講，咁佢好快就應承咗，話會幫我寫呢份詞啦。然後我就同佢通咗一個好長嘅電話，我哋傾咗一個幾鐘電話，就係、是、我哋。讲翻，我有讲翻我细个嘅事啦，我同呢位老师嘅一啲以前嘅故事啦，亦都佢都有讲佢同呢位老师系点样认识啊，咁样，跟住就讲下大家对于钢琴呢样嘢，即系学琴呢样嘢嘅睇法咁样，咁跟住就倾完嗰个电话之后，佢之后有一次翻咗香港，咁我哋就喺香港食咗餐饭嘅。系啊，咁跟住就再傾多咗我自己嘅嘢，就有咗呢一份詞。本身咧，其實我同小黑講咧，我就話我覺得唔係一個咁 personal 嘅歌嚟嘅，即係我覺得嗰個方向可以係講我哋每個人都一定會經歷離別呢樣嘢，然後盼待重逢呢一個主題。但係小黑老師寫呢份詞嘅時候，佢話佢都寫得好順啊，佢覺得係 meant to be。是一首 personal 的歌，我就觉得我都觉得是咯，即看完粉词之后我就是这样东 西。因为歌词上面会见到那个 personal 的感觉，即例如有一句是讲如导师如父亲那人，这一种是很 specific 的样子，是好像在你身上的感受的样子。咁譬如呢一个有冇话可能系你同呢位老师一啲咩回忆，令到佢对于你嚟讲，除咗一个导师之外，真系亲到好似譬如爸爸咁样样。 我觉得最大嘅回忆就系、是、反而系我学完琴啊，我学完钢琴之后，即系我咪话我 year two 已经停咗学琴嘅，咁但系我哋之后 keep 住联络噶嘛，咁跟住我老师佢有喺。我身心即系身心方面开解我，嗰阵时我学即系我屋企有啲唔开心嘅事情，我都会同佢分享咁样。咁佢就好似一个中间人咁样帮我处理咁样，同埋开导我咯。即系我觉得一个乐器老师可以倾到心事，即系唔系个个都可以咯。但我好庆幸就系我。无论是唱歌、小提琴、钢琴老师，都是一个可以是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们真的各三个都是由细睇到我大， 睇你大啊嘛。 系啊。 咁有冇话 Even 去到之后嚟参加比赛，甚至乎真系自己出自己嘅作品，真系加入呢个行业，喺呢啲叫做比较 critical 啲嘅位置上面，可能呢位钢琴老师其实佢都有帮，即系喺你身边噶。 一定有。嗰阵时我由参加比赛之后。我听翻我而家见到嘅小黑老师啊，甚至乎我拍呢一首歌嘅 piano version 嘅导演阿星啦，佢哋都有同我讲，其实一路以嚟呢位老师都有提起过，即系有提起过我咯，即系话哦呢个女仔系我学生啊，佢而家系点点点点啊，玩咩比赛啊咁样，大家有啲咩日后睇下有咩帮手啊咁样咯，即系有我知道系有呢回事啊，系啊，跟住所以我就觉得哦佢除咗系心灵上去 support 住，佢亦都一路默默喺背后咁样去支持住我做紧嘅嘢咯。 对于你嚟讲，呢位嘅钢琴老师同可能我哋认知嘅钢琴老师系会唔会有啲唔同嘅位置咧？ 哦，我谂系因为实在太熟啦，由我细个即系小朋友开始，我谂我小朋友嘅时候我都惊嘅上堂，我无论想。小提琴、钢琴我都惊嘅，咁去到后尾去到中学，我真系大个啦，即系已经唔系用嗰个闹人嘅方法去教，系同埋我都因为同佢太 close， 即系我好 respect 佢一个老师，所以我上堂其实我觉得自己都几乖， 几好。 即系我系嗱，唯独是就系我唔练琴咯， 系， 跟住佢又抨走过我，唯独是嗰次之后我都开始生性咯，系啊。 咁我想知道喺，因为有呢个好 personal 嘅 backstory 啊，甚至乎成个团队大家都系叫做好 connect 嗰件事，咁去咗变咗去录音嘅时候，其实会系容易定，抑或系其实因为嗰个情绪好复杂而系难度高咧？反而 哇，录音真系好我咧总共录咗三次音， 系 咁咧第一次录音咧，我已经同 Jeffrey 讲，嗯，我预咗今次系warm up 噶啦， 嗯， 咁嗰阵时录咗。录第一次音咧，我头一个钟咧，我喺个录音室度，我系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即系我系冇感觉，冇 feel， 咁我就唔得，死啦！咁我就入去同揾 Jeffrey 就同佢倾咗一阵偈，咁咧大家就抡咗份歌词一篇，咁，我本身咧就睇，我有睇过份歌词啦，但我有好多字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嘅，即系我大概知道有啲字系讲佛学。嘅系关事嘅嘢啦，跟住有啲字有啲 double meaning， 我又唔知点样 interpret， 我就同 Jeffrey 倾，咁，好啦，但系我就倾完之后就入翻去录音室，我就爆喊啦，第一次已经系即系一录就喊，咁我爆喊完之后咁就录唔到落去啦，咁咧同埋咧。Jeffrey 咧有个我觉得都系好新嘅尝试嘅录音方法，就系，我全部都系由头唱到尾， 即系唔系斩开佢， 冇斩开过咁滞，我谂我可能唯一斩开就系我由第二个 first 开始唱，我冇试过由 chorus 或者由呢一只字补翻啊冇啊，全部都系由头录到尾，所以嗰个情绪咧系你真系去得好紧要，你停唔到啊，咁跟住。去到第二次錄音咧，我就開始嗰陣時有有另一位唱歌老師，佢就嚟咗，係呢位唱歌老師又係本身認識呢位老師啦，咁，佢就嚟咗去睇一睇我，咁嗰次咧，我就反而着重咗好多喺呢一個 技巧 上面，即係可能邊隻字你要點樣讀。点样收尾？边只字大细声咁样？我就 focus 咗好多喺呢啲度，我又系个情绪好似又唔系好去咁样。跟住 until 第三次录音啦，我就真系可以投入到喺嗰个情感上面。跟住由头录到尾，由头录到尾，录咗好多次。咁就最后 Jeffrey 就喺嗰啲 text 里面再拣。 同埋我都见到你 post 咗，即系Jeffrey 佢又 send 翻个 message 俾你话，即系佢都好感受到 emotion。 系啊，我佢话觉得而家佢拣嘅所有嘢咧，都系我最真挚、最 genuine 嘅情感咯。Which is 我觉得平时录音咧，如果喺中间开始录咧，系好难去达到呢一个位嘅，所以。我都觉得虽然今次录音我觉得都挺辛苦，因为我都喊了好几次但是我都很开心可以有这个就是我听回我自己都觉得有情绪。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你将一个即是唱 classical solo 的摆入去多一点，还是唱 pop 的自己摆入去多一点？ 哇，我觉得 skill 上 我觉得我已经冇特別諗，係啊，即係我冇 classical 嘅基本 training， 我就冇依家呢把聲，所以我而家係叫做攞緊我陳樂兒做 Gina 阿左嘅聲去唱咯，係佢所有嘢都係咯，係。但係呢，這個同埋我覺得我比起我食完知道錄音嘅時候，我又再把聲又再有變化咗嘅，係即係所以其實係隨住我個成長而變化，而唔係我特別揀啲咩 approach 我有冇啊？可能我特別有用力咗嘅，其實今次即係 Jeffrey 咧。他就不喜欢我很轻飘飘的样唱的，即他就觉得你如果你是个情绪到你不声都应该一路去紧，你不是要收埋咁样。可能我又在这一方面有做了一些调整。 是因为这首歌即刚才一路讲就是那个琴和人声那样东西，所以那样东西很 raw， 很仔细，即是你没有其他东西的修饰怎样，就是一把声和一部琴咁样。 是听到晒啲 details。 是。咁而喺呢一個嘅 visual 上面啊，呢一首歌即係頭先都有講阿星啦，係啦，即係會之後會都會推出啦，有冇得講下呢個？ 我就新鮮滾熱辣，前幾日就拍完呢一個 piano version 啦，咁我呢一個 piano version 其實就係一個簡短啲嘅版本 of 我本身你聽到嘅琴嘅底，咁少再改咗少少音咁樣啦，咁但係我就自己彈出嚟咁，跟住 佢就會接落去一個純你會聽翻而家 streaming platform 可以聽到嘅一個 version。咁所以我唔會叫佢做 MV 咯，我會叫佢做 piano version 咯，係。咁就今次個拍攝都好難忘啊，因為我覺得大家嗰、那個。即係原來拍攝團隊裏面呢都係除咗導演之外都有好幾位係本身認識嘅。咁、 哦、 所以大家就好似真係為咗呢件事即係去 dedicate 同埋好好紀念佢咁樣嘅心去做呢件事。咁嗰日拍攝其實因為我唔使唱我唔使咪嘴㗎嘛、嗯、我齋彈㗎咋嘛。但係原來齋彈都可以好 emotional， 即係我係有好幾次都彈到行到有少少眼淚攬住咁樣，因為嗰件事好，我覺得佢一路都喺度睇住我哋，佢係佢 gather 我哋去做呢樣嘢， 嗯， 即係。我自己一个我唔自问我冇能力可以揾到呢一班人去帮我做呢件事，所以我好感动咯。同埋我哋系有某啲部分就系我哋搬咗一个直升琴，去一个室外嘅地方，因为我唔讲喺边度啦，因为大家未睇啦。咁但系咧嗰个过程系好艰辛咯，见到大家都 谂起都 系要搬部琴去。 系啊，所以我就好感恩有呢一班 crew 啊，所以有啲感动。 嗯， 咁啊，最紧要记得一样嘢就系要练琴啦，有练琴噶嘛。 系有，我觉得今次呢个 song production 咧，嗰个过程令到我搵翻好多以前学琴练琴。嘅 moment 啊，即系我揾翻嗰个练琴嘅状态啊， 咁因为有一排冇练啊，即系你忙好多嘢做嘅时候摆低咗， 系啊系啊，所以我有少少想学翻琴， 但系你已经演奏级咯，不过学 可以继续落去， 可以继续 海无涯，学海 演奏级都分好几级， 不如你教咗我先。 可以啊，我有收心噶，大家。 咁所以预计系咪都系嚟紧呢段时间就会出？ 系 啊，会喺大概19号出咯。咁就系圣诞前咯。系啊，系、啊。 大家留意住阿左嘅 social media、 啊、 就可以睇到啦。咁啊，作为一个左右开工嘅人啦，咁而家年尾咁都各样 开工噶 啦，两边都已经知道啦。咁系咪下一年嘅嘢都开始倾紧，会有 plan 紧，会点样样咧？ 同 Beanies 就一定有啦，其实我自己都努力咁样 plan 緊我哋年头嘅计划啦，都係一定会係寫歌㗎啦，係呀，而家我觉得年尾呢个时间呢即係通常到年尾咧，你都会好想谂翻过去呢一年啊 ，evaluate 翻自己，然后你就会有啲 emotions 啊，跟住就会可以帮助到创作。所以呢排系努力写歌嘅时候 啊。你 evaluate 完之后有冇话觉得自己2023年系点样？ 我觉得好满足啊，即系好多人问我满唔满意今年嘅表现啊，但我又。我達唔到滿意啊！我覺得係滿足咯，即係因為左右開工嘅關係啦，咁所以咧 ，Beanies 咧，我覺得有 Beanies 係好幫到我今年自己做嘢嘅都，即係大家互相去影響大家，同埋好充實啊！其實今年因為即係叫做兩邊都係新人年啦，咁所以我就。满意自己今年嘅努力咯，但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啲咯嚟紧。同埋啲人话咧，新人年咧第一年唔计噶，第二年先系真正嘅新人年啊。 点解啊？第一年唔计系咩意思？ 因为第一年系蜜月期啊。 哦，系 第二年先系礼真啦。 系啊， 真系入咗个大海里边，同大家一齐去做嗰件事啦。 系啊，所以我都几期待，紧张刺激。 但你两边一齐蜜月期，应该都好蜜月下啦， 好蜜月啦，好开心啊！所以啱啱嗰年， 所以就可以继续留意 Beanies 咧，亦都留意住阿左、左 坚 啊、陈乐 怡， 好似好多人咁 你系讲错咗，系陈乐怡、阿左、左坚啊，有分次序噶。 我都唔记得个次序系咩啊。 咁就可以留意住左右开工会点样。今日多谢你啊， 多谢你哋 ，thank you， 拜拜。 但是没故事没 次兑现。若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看运气那么罕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在缺少仍探索难辨。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Benis 十二变啊！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